五岁以前死亡的儿童中，有40%都是在出生后的第一个月内死亡。而基会呼吁各国政府和合作伙伴联合起来，通过事实证明有效而且成本低廉的解决方案，拯救数以百万计儿童的生命。而基会为此将在下个月发起“让每一个儿童生存”运动，要求通过提供可负担得起的高质量医疗保健解决这一问题。具体措施包括在医疗设施提供清洁水和电力，由有经验的健康工作者接生，为脐带消毒，在婴儿出生后的第一个小时内进行母乳喂养，并使母亲和婴儿肌肤接触。 好，以上是一组来自联合国的消息，感谢您关注我们今天的环球三十分，也请关注北京外语广播的新浪微博以及我们的公众微信号，来获取更多的节目资讯。下次节目见。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英语广播剧场Coming up next, Zero Words Beijing。 你听得见送别时长长的背影， 你听得见康桥上的挥手告别， 你听得见雨巷里撑伞的姑娘， 经典的文字你听得见。2018年北京电台带你听见经典，多场诵读沙龙、科技化诵读体验会正在蓄力发生，敬请期待。 希望大家通过电波听见经典，听见美。 大家好，我是蒲存昕。 The greatest test of courage on earth is to bear defeat without losing heart。 有勇气不难，难在他面临失败时并不退缩。沉淀浮躁，历练青春。您现在听到的是 Radio 774，北京外语广播。